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四集《母女》。桂嬷嬷走后，沈清从屏风后走了出来，他爬到任婉莹身边，依偎着母亲，语气中是掩饰不了的愤怒。 娘，沈庙不肯放弃定王殿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沈家三房，大房无疑是官位最大的，若是沈庙求沈信自个儿讨赐婚，那也是有很大可能的。可是他也爱慕定王，若是沈庙成了，那他算什么？定王殿下那么风神俊朗的人，怎么能被沈庙那个蠢笨无知的人给占了？每每思及此，沈清便是一百个不甘心。 放心，这沈府里呀，没人能大得过你去。 沈婉云说道。 沈庙个性蠢笨，不足为惧，娘自然有法子让她嫁不成定王殿下。倒是你， 她叹了口气。 哎，不妨认真点看着秋水院的人，你以为二丫头就是个好的了？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二丫头未必就没有。 沈月， 沈清皱了皱眉， 她也恋慕定王殿下，怎么可能？再说她真的喜欢定王殿下，三叔不比大伯也说不上话呀，看来看去都不足为惧。 你呀， 任婉云嗔怪地点了点沈清的额头， 叫我怎么放心？你三婶儿可是个厉害的，当初和你三叔 似乎意识到这话不该在孩子面前说，任婉云猝然住嘴，只是说道， 总之五丫头你莫放在心上，娘自然有办法。 谢谢娘。 沈清甜甜地说道，母女俩笑作一团。秋水院内，陈若秋正坐在桌前写着字。她是书香世家出来的女子，才情无限，即便是以为人妇，还是常常喜欢写写字看看书。沈月立在她的身后，一身鹅黄绸缎长裙，身段纤弱又苗条，活脱脱就是个小陈若秋。 娘，刚才你为什么对桂嬷嬷那样说？ 许久，沈月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。桂嬷嬷来过一次，可是出乎人意料的，陈若秋非但没有让桂嬷嬷阻止沈庙恋慕定王殿下，反而让桂嬷嬷劝着沈庙，定王殿下是个好归宿。 这不是让她打定主意嫁给定王殿下了吗？ 沈月有些埋怨。陈若秋放下手中的狼嚎，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拉着沈月的手来到榻前坐下，温声道， 月儿，娘不是告诉过你，做任何事情，尤其是在这后宅之内，都要绕着弯的去做，这样日后出了什么事，管天管地总归都管不到你这里来。 沈月摇了摇头。 娘，我不明白。 陈若秋笑了笑，她这个女儿温柔又有才华，脑子也不笨，终究还是太年轻了些，大约是沈三老爷太过疼爱他，是以也不知道后宅中的凶险。哪像他当初啊，在尚书府的时候，一堆子的姐姐妹妹姨娘侍妾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所以他出嫁后一直把沈三老爷牢牢地把握在手心里，只是终究没能生个儿子，这是最遗憾的事。沈三老爷再疼爱他，没有儿子就没有傍身的砝码，迟早沈三老爷都是要让妾室断了绝子汤的，到那时候又是个什么场景呢？所以这个女儿她更是要好好的教养。 月儿，你以为神武如何？ 她轻声问道。沈月想了想便答道， 书算策论不会，琴棋书画不通，性子怯懦蠢笨，不善言辞，若非有大伯的名号镇着，只怕无人会给他脸子，便是庶女看上去都比他要有气度一些。 若是有人听见，定会大吃一惊。这些将沈庙贬得一文不值的话，竟是出自这个温温柔柔的堂姐之口。要知道，明面上沈庙最好的朋友便是沈月。 或许以前是这样， 陈若秋摇摇头。 可这次落水后，我瞧着沈武也变了不少。 娘为何这样说？ 沈月不解地问道。陈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或许能有小女孩受了打击一时赌气说话。可是陈若秋见过了不少人，比起她自作精明的二嫂来说，她看人看得更清楚，沈庙变聪明了。她在荣景堂和老夫人的对话以及表现出来的样子都和以前截然不同。难道定王的事给了她这样的打击，亦或是身边有高人指点？不论如何都不能掉以轻心。 或许是受了定王打击吧，但是月儿，娘告诉过你，聪明的女人不对付女人，她们对付男人。 陈若秋的声音轻轻柔柔的，像是唱歌一般。 你既然也心悦定王殿下，又何必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沈庙的身上？你大伯就算再有权势，可天下男子绝没有去爱慕一个蠢笨无知的女子的说法。定王殿下贵为皇子，若是真娶了这般不堪的女子，岂不是被天下人笑话？ 可是 沈月有些委屈。 听娘的话，你不仅不要因此而疏远神武，还要如同从前一样与他做朋友。你要加倍的勤奋，让所有人看得到你的才华和美貌。你越是出众，他便显得越是蠢笨。 陈若秋笑着，仿佛在闲话家常一般，说的话却是字字诛心。 我让桂嬷嬷劝着他继续恋慕定王，这样蠢笨的女子倾心相待，越发的就显出他是个不自知的笑话，定王殿下只会加倍厌恶于他。 这样一来， 沈月好像有点明白了。陈若秋摸了摸他的头。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应当明白娘的意思，所以要劝着他继续爱慕定王，在定王面前出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定王殿下注意到更为出众的你。就算天下都要定王殿下娶神武，你要是能让定王殿下心中的人是你，你便赢了。 娘， 就这么大喇喇地说出来，沈月有些害羞地把头埋在陈若秋怀里。 我醒得了。 陈若秋笑了笑，当初和沈三老爷的亲事也有许多阻挠，届时沈三老爷也算青年才俊，许多媒人都来说亲事，为何独独选中了他呢？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在寺庙中偶遇，他恰好穿着一身白色锦衣，树下弹琴，被沈三老爷听到罢了。沈三老爷对他惊为天人，回去后便非要娶他为妻。沈三老爷最爱听琴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。看，那么多女子争争抢抢，而他是最后的赢家。不过是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对付的是一个男人罢了。沈家三个嫡女又如何？只有他的月儿能够对付定王殿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